第二集。 现在哪个科？ 是内科。 哪个老师？ 孙小燕老师。 罗明瑶又是一副回答老师提问的表情，挤牙膏一样问一句答一句。赵斌没兴趣了，转头不说话，一边看手机一边就等着烧烤。突然手机响，他接通，那边是急诊科老总周璐打来的。 喂，赵师兄啊，在医院附近吧？ 在，怎么了？ 小江孩子病了，发烧39度，他想提前下班回去带孩子看病，你这会儿就过来接班行吗？ 周璐声音有点小心翼翼的。赵斌沉默了一会儿，小江是才来进修的医生，孩子1岁半，生病了着急，却也是有情可原。赵斌虽然不太高兴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 啊，那你赶紧来吧，我在这儿顶一会儿，他已经收拾好走了。 班都没有交就走，没这样的规矩，明天让他自己跟主任说。 哎呦，算了算了，师兄，脚本写好了的，我盯着的，放心放心，肯定工作还是做完了才让他走的。 赵斌挂了电话，心情欠佳，连烧烤都不想等了。他平了平气，一眼又看到在旁边站的规规矩矩的罗明瑶，于是摸出100元的钞票塞给了罗明瑶。 我有事先去急诊科了，我东西出来之后你打包送到急诊休息室，给几个内科老总点的。 说完就快步的走了。这个夏夜班上的是相当的疲惫，春天的呼吸道病人很多，好几个花粉过敏发哮喘的病人，他忙得连手机都没看一眼，自然也没注意到门口一个男生晃了两下。等到下班，他才来得及拿起手机来看看微信上有什么新的消息。联系人那里有一个红色的标志，他点进去发现有人加他好友，验证是罗明瑶，来自好友推荐。他点了通过，那边没有动静了。等他揉着眼睛和肩膀从医院走出来的时候，罗明瑶才发来了消息。 赵老师您好，我是今天凌晨帮您带烧烤去急诊休息室的罗明瑶，您当时给了我100元，老板说找不开，我就用微信扫码支付了，一共是87元，我转给您13元。 下面是一个13元的转账消息，赵斌点了收款，回复了一句谢谢，就把手机扔回了包里。下夜班以后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，赵斌睡了整个上午补充精力。上午并不是生物钟的休息时间，他睡得很不好，即使在急诊2年了，还是适应不了这样反复颠倒的作息。他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闭眼歇着，忍受着门外各种各样的噪音，最后疲惫不堪地起床，下了点面条充作午饭吃了。没有休息好的赵斌心情很是不好，他点了烟，坐在电脑前看昨天晚上写的东西，只写了背景部分，还不到10行，太少了。他重复看了好几遍，想写又憋不出东西，最后重重地吐出一口气，烦闷地把电脑合上，烟掐灭，出门去散心了。赵斌去了城里的一家叫 Get Together 的咖啡厅，出了名的男同性恋聚会场所。老板告诉过赵斌，他其实原也就是 Get Together。 赵斌发现自己性取向问题是大学的时候，和一个艺校的大学生谈过一场恋爱，后来艺术生说要去追梦，两个人就分了。他对病人是人如其名的文质彬彬，对熟悉的人却很容易暴露出内心的暴躁，他知道这个才是他们分手的原因。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向家里人说明了自己的情况，后来家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。即使他毕业后在 C 大附属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工作，家里人也耻于与他有交集。下午咖啡厅人不多，他找了自己熟悉的窗边位置坐下，晒着3月初暖的阳光，感觉心里积压的烦躁消散了不少。他这才有了点兴致，打量一下咖啡厅里其他的人。咖啡厅是以前一个舞厅改装的，整体做的是美式田园的风格，笨重的木桌子和沙发配上半旧脱漆的柜子，点缀装饰了几瓶干花。老板在收银台后面向他点头招呼了一下，然后努努嘴让他看另一边。 那边坐着几个年轻人，笑嘻嘻地看他两眼，又埋头低声说着什么，然后一桌人爆发出一阵笑声。赵斌端起自己看病人时那股温文尔雅的气质，向他们微微一笑，颔首打了个招呼。那边年轻人显然被他这个样子迷住了，个个红脸缩着头又凑到了一起。赵斌自知自己长相是很不错的，初恋的艺术生曾经开玩笑说让他去学校当人体模特，全班都会振奋。但单身许多年了，他始终没有提起精神来开始新的恋爱。读博的时候做课题太累，出来工作了一个人打拼更累，累得没有心思谈恋爱。经过一次不成功的恋爱，他觉得满心都是疲惫，因此加了几个年轻人好友以后，他就把手机扔进包里了。三月的太阳正好合适，他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，慢慢地喝着自己的咖啡。老板坐到了他对面。 这几个学生你也不喜欢，不至于旧情不忘这么多年吧？ 没有旧情不忘。 赵斌给他递烟，被拒绝了以后自己点了一支。 他们都是些学生，懂什么呀？ 博士啊，你也别看不起别人啊，我还是高中毕业就扫地出门来创业的，怎么也看不起我吗？ 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。 老板把烟灰缸放到他面前也不说话了。赵斌是不是看不起人，他们都心知肚明。赵斌不是随便的人，正因为不随便，所以找男朋友的眼光基本都是择偶的标准了。他不是看不起谁，只是他这样的专业和工作确实很难和其他年轻人聊到一起去。白班一早就是兵荒马乱，一个老年女性病人坐在轮椅上进来的，喘得厉害，病人女儿也急得跟着喘。 大夫，大夫，我妈是你们心内科老病人了，今天早上去上厕所又发心衰了，你们心内科有没有床啊？早点让她住进去吧。 她心脏是什么问题？以前我们心脏内科诊断的是什么？ 赵斌顾不上写病历了，一边问一边抓起听诊器就过去看病人。 心内科诊断，心内科说是心肌肥厚。 家属着急地翻手里的塑料口袋，掏出一个档案袋，里面一大摞的资料。 啊，这是上一次一月份住院的资料，他一月份才在这里住了院的。 听诊器里传来急促的心率和明显的杂音，双肺还有失落音，病人应该是肺部感染诱发的急性左心衰。此刻病人喘的话也没说一句，嘴唇轻微发干，双下肢都是水肿的，一压一个凹陷。赵斌赶紧叫连着轮椅直接推进抢救室。 先不要上床，心衰的病人先不要上床，赶紧接氧气啊，你处理不下来马上叫你老师。 赵斌对着来搬病人的年轻实习护士吼。护士秋婷老远就听见他吼，赶紧过来接好氧管给病人戴上，麻利地指挥自己学生做最简单的接心电监护，自己也迅速打上留置针建立静脉通道。 先给他一支氟塞米。 赵斌把氧饱和度的夹子给病人夹上，氧饱和度还要等一下，他一连串指示又跟着下了出来。 抽血，急杀血常规，凝血，肝肾功，电解质，心肌标志物，血气 PCT。 这时候血压和氧饱和度都出来了，血压高压210，低压105，氧饱和度91%。赵斌这时候不吼了，说话声音反而稳。 小普纳提上，测个时间血糖，病人的降压药心脏吃了吗？家属呢？